团长的判断在人群里激起了一片喧哗声，而他和警察局的执事官就在这一片喧哗声中踏上楼梯消失了。哦，刚才的事情是这样的。安德里非常熟练地下降到烟囱三分之二的地方，可是他的脚一滑，虽然他两手仍旧撑住，他还是带着比他所愿意的更大的速度和声音落到了房间里。假如那间房间是空的，本来还无所谓，但是不幸的是房间里却住着人。那种声响惊醒了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女人，她们把眼睛向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看见了一个男人。这两个女人之中的一个，哦，皮肤白皙的那一个，发出了那响彻全屋的尖叫，而另外那一个女人则抢住那条拉铃的绳索，用尽全力猛拉。我们可以看出，安德里是被不幸所包围了。安德里脸色苍白，迷惑地喊叫，根本不曾看清在向谁讲话。哎呦，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不要喊人，救救我，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女人之中有一个喊道， 安德里，是那凶手。 安德里惊呆了，他惊喊道，邓格拉斯小姐，你。雅米勒小姐一面喊，一面从她同伴的手里夺过绳来，更猛烈地拉铃。 救命啊，救命啊。 安德里合拢双手说，哎呀，救救我，有人追我，可怜可怜，发发慈悲吧，不要把我交出去。欧亲妮小姐说， 太迟了，他们来了。 哦，把我藏起来，你们可以说你们是无所谓的惊慌，你们可以引开他们的疑心。哦，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救救我的命吧。那两位小姐紧紧地靠在一起，用床单紧紧地裹住他们的身体，不回答这种恳求的声音。种种厌恶的念头纷扰着他们的头脑。欧亲妮终于说话了， 好，这样吧，从你来的那条路回去，我们就不说出你的事情，你这卑鄙的坏蛋。 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楼梯顶上的一个声音喊道，他在这儿，我看见他了。原来那宪兵团长把他的眼睛凑在钥匙孔上，他已经看见安德里站在那儿哀求。枪托猛烈的一击震开了锁，接连又是两下打垮了门栓，那扇打破了的门就倒了下来。安德里奔到通走廊的那扇门前，打开门想冲出去，两个宪兵端着火枪等在那儿。宪兵把枪端平了，对准他。安德里顿时站住，身体微微后仰，脸色苍白，手里紧紧攥住那把无用的小刀。 那么逃啊，逃啊。 亚米勒小姐喊道，她的恐惧渐渐消失，慈悲心便又回来了。快逃啊。欧亲妮小姐说， 要不然就自杀。 她的口吻像是在吩咐竞技场上胜利的武士了结他那被征服的对手一样。安德里打了一个寒颤，带着一个轻蔑的微笑望着欧亲妮小姐，显然可以看出她那腐败的头脑无法懂得这种崇高的荣誉感。她抛下她的小刀喊道，杀死我自己，哼，我为什么要那样做。邓格拉斯小姐回答道， 你还问为什么，你会像穷凶极恶的犯人那样被判处死刑的。 哼。安德里·卡法尔康德交叉起两条手臂说，一个人总是有朋友的呀。宪兵团长手握着剑向他走过来。安德里说，来来呀，把你的剑插回剑鞘里去吧，英勇的人。我既然以自甘屈服， 又何必这样剑拔弩张呢？啊！于是，安德里伸出了双手，等待上手铐。两位姑娘恐怖地望着那种可怕的情形，那凡夫俗子安德里已被剥掉他的表皮，露出监狱里犯人的真面目。安德里转向两位姑娘，带着一种无理的微笑问道： 哼，你有什么口信带给令尊吗，邓格拉斯小姐？嗯，因为我多半还是要回到巴黎去的。 欧奇尼双手遮住面孔。安德里又说： 何必难为情呢？即使你真的跟踪我，我对你的印象也不会变坏。我不是几乎做了你的丈夫了吗？啊！ 安德里带着这种嘲弄出去了，留下那两位姑娘去承受他们自己的羞愧和看热闹的群众的评论。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俩都穿戴着女子的打扮，跨进了他们的四轮马车。旅馆曾关门来挡住闲人的眼光，但是当大门重开的时候，这两位姑娘却仍得从两排带着发光的眼睛和窃窃私语的好奇的旁观者之中挤出去。欧钦尼关上了百叶窗，他虽然看不见，却还能听得到群众的讥诮，依旧还能钻进马车里来。 为什么世界不是一片旷野呢？ 欧钦尼小姐一面这样悲叹，一面倒入了罗西·亚米莱小姐的怀抱里。她这时的眼睛里所闪耀的怒火，正如尼罗王希望罗马世界有一条脖颈，以便他一击把他斩断时的情形一样。第二天，他们停车在布鲁塞尔法兰代旅馆的门口。同一天晚上，安德里被拘禁在卫兵室里。我们已经看到邓格拉斯小姐和罗西·亚米莱小姐如何静静地完成他们的改装和逃亡，因为当时每一个人都在忙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无暇顾及旁人。我们暂且听任那位银行家邓格拉斯面对着倒闭的魔影，带着挂满汗珠的额头去处理那些代表他的债务的巨额数字，而来跟踪邓格拉斯男爵夫人。邓格拉斯男爵夫人一时似乎已被他所受的那个打击的重量所压毁，但不久他便去找他的老顾问吕西安·迪布雷去了。他本来盼望这次婚事可以使他摆脱教养的责任，因为对于个性像欧钦尼这样的一位姑娘，她的教养工作是不会不感到麻烦的。而且要维持一个家庭的融洽，家庭里必须要有默认的谅解，一个母亲必须继续不断地在智慧和在品德方面做一个典范，才会被她的女儿所钟爱。但是邓格拉斯夫人却害怕欧钦尼的明察和亚米莱小姐的影响，她常常觉得她的女儿带着鄙夷的表情在看吕西安·迪布雷，那种表情似乎表示她知道她的母亲与那位部长的私人秘书之间种种神秘的情感关系和金钱关系。但男爵夫人假如能做更敏锐和更深刻的分析，他就会知道事情正巧相反。欧钦尼小姐之厌恶迪布雷，绝不是因为他是他父母不和与家庭流言蜚语的一个来源，而只是因为他像柏拉图一样，他把迪布雷归类为一种无羽毛的两脚动物。不幸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人都以某种尺度去衡量事物，因此他们无法与旁人得到同样的见解。而根据邓格拉斯夫人的观点，她非常遗憾欧钦尼的婚事不曾办成， 不但是因为那是一对好姻缘，看来可以保证他孩子的幸福，而且也因为这件婚事可以使他得到自由，所以他赶快到迪布雷的寓所去。但迪布雷像其他的巴黎人一样，在目击了那幕签约场面和那幕场面上所发生的丑事以后，已急忙回到他的俱乐部里，在那儿和几个人闲谈那件大事。在这个号称世界京都的城市里，那件事情已成了大部分人士闲谈的题目。当邓格拉斯夫人穿着黑衣服，戴着长面纱，不管迪布雷的仆人再三声明他的主人不在家，可他仍径自登上楼梯，向认定的房间走去的时候，迪布雷正忙着在反驳一位朋友的奉承。那位朋友劝他，在发生了刚才这幕可怕的场面以后，作为那个家庭的朋友，应该与邓格拉斯小姐和她的200万结婚。迪布雷为自己辩护时的态度，像是一个唯恐自己不被对方说服的人一样，因为那个念头曾常常的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但想起欧钦尼小姐那种高傲的性格，他便回复到一种完全抗拒的态度，声称那件婚事从各方面看都是不可能的，但仍允许自己暗中恋恋不舍地转那个坏念头。这根据所有的道德专家说，甚至最可敬的头脑和最纯洁的人也是难免的，因为那种坏念头藏在他灵魂的底层，像魔鬼撒旦藏在十字架后面一样。喝茶玩牌以及在讨论这种严肃的事情时越来越有趣的谈话，一直延续到早晨1点钟。这个时候，邓格拉斯夫人戴着面纱，焦急地守在那绿色的小房间里，等候着迪布雷回来。他坐在两瓶鲜花之间，这些鲜花是他早晨派人送来的，而我们必须承认，迪布雷曾非常小心地亲自加水和插瓶，所以在那个可怜的女人眼里，迪布雷的不在已得到了原谅。到了11点40分，邓格拉斯夫人终于等得疲倦了，她回家去了。好，某一阶级的女人有一点上很像那些活泼轻佻的女工，他们极少在12点钟以后回家。邓格拉斯男爵夫人回到那座大厦去的时候，就像欧钦尼离开那座大厦时同样的小心。他轻轻地奔到楼梯上，带着一颗痛楚的心走进了他的房间。那个房间我们知道是在欧钦尼的隔壁，他是这样害怕引起流言，是这样坚决地相信。可怜的女人，至少在那一点上她是值得尊敬的，她女儿的无辜和她对家庭的忠诚。她在欧钦尼小姐的门口听了一听，然后听到没有声音，她想进去，但门是在里面拴住的。邓格拉斯夫人认为晚上那场可怕的刺激已使欧钦尼小姐精疲力尽，他已经上床睡了。他叫婢女来问，那婢女答道： 哦，夫人，欧钦尼小姐和亚米莱小姐一同回到她的房间里去了，他们一同用茶，然后就叫我离开，说他们再没有事情要我做了。 从那个时候起，那个婢女就在楼下，而像每一个人一样，她以为那两位小姐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所以邓格拉斯夫人毫无一丝怀疑地上了床。她的身体虽然在休息，她的脑子却依旧在想事情。随着她思想的逐渐清晰，签订婚约时发生的那件事情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这不仅是一件丑闻，而且是一件轰动的大事。这不仅是一件耻辱，而且是一场公开的侮辱。然后，邓格拉斯男爵夫人又想起，当可怜的梅西蒂斯因她的丈夫和儿子受到同样的严重打击时，自己并没有对梅西蒂斯感到同情。邓格拉斯夫人自己对自己说：“ 哦，亲你，他完了，但是我们也完了。那件事情一旦传扬开来，我们将羞于见人。”因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嘲笑会造成不可医治的痛苦和创伤。幸而上帝赋予欧契尼以那种常常使我发抖的奇怪的性格。 于是他的眼光转向天空，那儿神秘的上帝在处理一切事物，而即使你犯了一次过失，不，甚至犯了一件罪恶，有时也能得到祝福的。然后，邓格拉斯夫人那像在空中翱翔的鸟儿那样的思想，又落到安德里卡·法尔康的身上。 那个安德里是一个坏蛋，一个强盗，一个凶手。可是从他的态度上看，他却曾受过相当的教育。虽然或许他所受的教育并不完全，从外表上看，他似乎有极大的财产，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啊。 邓格拉斯夫人，怎样才能使自己走出这座迷园呢？他该向谁去求援，帮助他脱离这个痛苦的境地呢？邓格拉斯夫人曾带着一个女人求助于她所爱的男人的那种本能，急忙去见迪布雷，但是迪布雷只给了她一些忠告。邓格拉斯夫人必须向一个比迪布雷更有力的人求援，于是她想到了维尔夫先生。但使她的家庭遭受这次不幸的，可正是维尔夫。维尔夫曾无情地这样做，好像他们是陌生人一样。可是不，仔细地想一想，那位检察官维尔夫不是一个无情的人。那位忠于他责任的检察官维尔夫，那位忠心的朋友维尔夫，他粗暴而坚决地在溃疡的地方割了一刀。他不是刽子手，而是外科医生，他是要保全邓格拉斯的名誉，割断那种有碍他声誉的关系，免得那个被弃于社会的青年人做他们的女婿。邓格拉斯的朋友威尔夫既然这样做，便谁都不会怀疑那位银行家邓格拉斯曾预谋或帮助安德里的任何阴谋。所以仔细一想，邓格拉斯夫人觉得维尔夫的举动似乎是以他们相互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但是检察官维尔夫的铁面无私应该到此为止了。邓格拉斯夫人决定明天去见他，假如他不能使维尔夫放弃法官的责任，但他至少也可以使他尽量从宽办理。邓格拉斯夫人将引起过去陈旧的回忆，他将使威尔夫想起那些有罪的但却是快乐的日子来帮助自己的恳求。威尔夫先生将压下那件事情，但至少他将把他的警戒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听任安德里逃走，事后以一纸通缉令了案。得到这个结论以后，邓格拉斯夫人安然入睡了。第二天早晨9点钟，他从床上起身，并不拉铃唤他的婢女，也不让人知道他的存在，只是穿上昨天夜晚那套简单的服装，然后跑下楼梯，离开大厦，走到普罗旺斯路，叫了一辆出租马车，驶到维尔夫先生的家里去。最近一个月来，这座受天诅咒的房子呈现着阴郁的外表，像是一家收容着瘟疫病人的传染病院一样。有些房间

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门房说：“夫人，我是遵命办事，原谅我，您的尊姓大名？” 邓格拉斯男爵夫人，你见过我20次了。 哦，可能的，夫人。现在您有什么事？ 呵，多特别！我要告诉威尔夫先生，他的仆人这样无礼。 夫人，这样小心不是无礼。除非有阿弗里尼先生的命令，会有事跟检察官商量，谁都不能进这扇门的。 好吧，我是有事跟检察官商量。 是要紧的事吗？ 你自己去想吧，不然我早就回到我的马车里去了。尝够了吧，这是我的名片，拿去通报你的主人吧。 夫人，会等我回来吗？ 是的，快去。 那门房关上门，让邓格拉斯夫人站在街上。她并没有等候多久，过了一会儿，门便开了较大的一条缝，让她进去了。她进去以后，门又关上了。门房一面用眼睛盯着邓格拉斯夫人，一面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哨子。他们一进前庭，他便吹起那哨子来。仆人应声在门廊下出现。 啊，请您原谅这位正直的人，夫人。 门房一面说，一面给邓格拉斯夫人引路。 他受过严格的吩咐，而威尔夫先生要我告诉您，他这种做法也是不得已之举。 前庭里有一个供应日常用品的商人，他也是经过同样的预防手续才进来的，有人在检查他的商品。邓格拉斯夫人踏上台阶，她觉得自己已强烈地感染到周围这种惨淡的气氛。她在那仆人目不转睛的伴随下到达了法官的书斋里。邓格拉斯夫人虽然一心想着这次访问的目的，但这些下人们对他的态度是这样的不公，以致他开始抱怨起来。但是维尔夫抬起他那被悲哀压低的头，带着一个这样惨淡的微笑望着邓格拉斯夫人，以致邓格拉斯夫人的怨言一到嘴边就又冻住了。 啊，请原谅我的仆人造成一种我不能责备他们的恐怖气氛。 维尔夫说， 他们因为受了嫌疑，所以就特别多疑了。 邓格拉斯夫人常常在社会上听人说到法官家里的恐怖气氛，但在不曾亲眼目睹以前，他不能相信那种恐怖气氛竟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说， 那么您也不快乐吗？ 法官回答，是的，夫人。 那么您是同情我的？ 衷心的同情，夫人。 而您懂得是什么事带我到这儿来的？ 您希望跟我谈一谈您所遭遇到的事情。 不是吗？ 是的，阁下，一场可怕的灾祸。 哦，那应该说是一件不幸。 一件不幸。 好，夫人，检察官威尔夫带着他那种沉着镇定的态度说，我认为只有那些不可补救的才是灾祸。 而您以为这件事情会被人遗忘的吗？ 啊，一切事情都会被人遗忘的，夫人。威尔夫说，恋爱不久又会结婚的，不在今天就在明天，不在明天就在一个星期之内。我想您不见得为恋爱失掉那个未婚夫表示遗憾吧。邓格拉斯夫人定睛望着威尔夫先生，她觉得这种平静的态度几乎近于侮辱。 我是见到一位朋友了吗？ 他用一种满腔悲哀庄重的口吻问道。您知道是的，夫人，威尔夫说，当他给邓格拉斯夫人这种保证的时候，威尔夫他那苍白的脸颊略微红了一红。的确，这种保证使威尔夫想起了他与邓格拉斯夫人之间种种过去的事情。 那么请热情一点吧，我亲爱的威尔夫，不要以一位法官的态度对我说话，要以一位朋友的态度说话。当我精神极度痛苦的时候，不要对我说我应该快乐。 威尔夫鞠了一躬。最近几个月来，我得了一个坏习惯，威尔夫说，每当我听到任何人提到灾祸的时候，我便禁不住要想起我自己，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要在我的脑子里做出一个对比。为了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以我的灾祸来比较，您的只是一件不幸。处于我这种痛苦的境地，您的情况似乎还是可以羡慕的了。但这是您很不高兴，我来改变一个题目吧。啊，您刚才说夫人。 我是来问您，我的朋友，您将怎么处理这个骗子？ 骗子？威尔夫重复了一遍。夫人，您看来是减轻一些事情而又夸大了另一些事情。骗子？安德里卡·凡尔康的先生，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贝尼泰多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暗杀犯呢。 阁下，我不否认您改正的公道，但您对那个不幸的人处罚的愈严厉，您对我的家庭也就打击的愈厉害。暂时忘掉他吧，不要去追捕他，让他逃走吧。 您太迟了，夫人，命令已经发出了。 他会被捕吗？您认为他们能抓到他吗？ 我希望能够。 假如他们抓到了他，我知道监狱里有时可以有逃走的机会，您肯让他关在监狱里吗？ 检察官威尔夫摇了摇头。 至少把他关到我女儿结婚以后再说。 不可能的，夫人，法院有一定的程序。 什么？难道对我也一样？ 邓格拉斯夫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甚至连我自己在内。男爵夫人喊道，但并不表示那个喊声里所透露的意思。威尔夫以那种他用来探索隐藏思想的穿透性的目光望着邓格拉斯夫人，他说，是了，我懂得您的意思，您是指外界所散布的那些可怕的谣言，指最近三个月来我家里那些人死得不自然，指弗兰蒂的幸免一死是一个奇迹。 邓克拉斯夫人急忙回答， 我没有想到那个。 是的，您是没有想到那件事，而且想得很公正。您不能不那样想，不能不在您的心里说，你既然这样铁面无私地办理罪案，现在倒请您回答，为什么你家里的罪人却未受惩罚？邓格拉斯夫人的脸色苍白起来。哼，您是这样说吧？是不是？ 我承认。 我来答复您。威尔夫把他的圈椅向邓格拉斯夫人拖近了一些，然后他两手靠在桌子上，用一种比往常更空虚的声音说，那些罪人之所以未受惩罚，是因为还不知道罪人是谁。我们或许会错罚了无辜的人，但当罪人被发现的时候……他说到这里，威尔夫把他的手伸向他桌子对面的一个十字架。等他们被发现的时候，我凭有灵有圣的上帝发誓，夫人，不论他们是谁，他们就得死。现在，夫人，在我发了这个誓以后，您还敢要求我宽恕那个坏蛋吗？ 但是阁下，您确定他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有罪吗？ 听着，这是他的履历。贝尼泰多16岁时因为伪造钞票罪被判处苦役五年。后来他的资历不错呀，啊，您看，最初做逃犯，然后又做了一个暗杀犯。 这个可怜虫是谁？ 谁知道，一个流浪汉，一个可惜家人。 没有人认他吗？ 没有人认他，他的父母不知是谁。 但从洛卡带他来的那个人是谁呢？ 是一个像他那样的流氓，或许就是他的同谋犯。邓格拉斯夫人合拢他的双手。 威尔夫， 他用最温柔最媚人的态度喊道，哦，算了吧，夫人。威尔夫带着一种坚决而且不免有几分严厉的表情说，算了吧，别再要求我宽恕一个罪犯了。我是什么？是法律。法律可有眼睛来看您的愁容吗？法律可有耳朵来听您那甜蜜的声音吗？法律能回忆您竭力想唤醒的那些柔情蜜意的往事吗？啊，不，夫人，法律已发出命令，而当他发出命令的时候，他就要打击。您会告诉我，说我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不是一部法典，是一个人，不是一部书。看看我，夫人，看着我的周围，人类可曾像兄弟般待我吗？他们可曾爱我吗？他们可曾宽恕我吗？可有任何人曾以您现在向我要求的那种仁爱来对待我吗？不，夫人，他们打击我，老是打击我，您老是用那种迷人的眼光盯着我，使我想到我应该惭愧吗？就算是吧，就算让我为您所知道的过失，甚至其他更多的过失惭愧吧，我自己虽然有罪，虽然我的罪或许比旁人更深重，但我却永不止休地去揭破我同类人的伪装，找出他们的弱点。我始终在揭发他们。我可以进一步说，当我发现那些人类的弱点或邪恶的证据时，我感到高兴，感到胜利。因为我每次判处一个犯人， 我就似乎得了一个活的证据，证明我不是一个可怕的例外。整个世界都是邪恶的，所以让我们来打击邪恶吧。维尔夫说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狂怒万分，以致他的话听来非常雄辩有力。 但是 邓格拉斯夫人说，决心要做一次最后的努力。 这个青年人虽然是一个杀人犯，但却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啊。 那就更糟，或是说得更准确些，那就更妙，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样就不会有谁为他哭泣了。 但这是蹂躏弱者的行为呀，阁下。他的耻辱会影响我的家庭。哦，阁下，您对旁人毫无怜悯之心，那么我告诉您，旁人也不会怜悯您的。 让他去吧。维尔夫把双手举向天空。 至少拖到下一次大审的时候再审判他吧，那可以使我们得到6个月的时间来冲淡人们的记忆。 不，夫人，维尔夫说，罪状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还有5天时间，5天已超过我的要求了。您不知道我也切盼着冲淡记忆嘛，当我夜以继日的工作的时候，有时我便遗忘了过去的一切往事，那时我体验到想象中死者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可是死比痛苦还要好一点儿。 但是阁下，他已逃走了，就让他逃走吧。行动不力是一个可以原谅的过失。 我告诉您，那已经太迟了，今天一早就用急报发出命令。这个时候，老爷，仆人走进房间里来说，啊，老爷，内政部的一个龙骑兵送来了这封信。威尔夫抢过那封信，急忙拆开它。邓格拉斯夫人怕得发抖，威尔夫高兴地跳起来，抓住了，他喊道，在贡比涅抓住他了，成功了。邓格拉斯夫人脸色苍白，浑身冰冷地站起身来， 告辞了，阁下。 再会，夫人。检察官威尔夫一面回答，一面带着一种几乎是愉快的态度送邓格拉斯夫人到门口，然后威尔夫回到他的桌子前面，用右手拍着那封信说，妙，我已经有了一件伪造钞票案、3件抢劫案和2件纵火案，我只缺一件谋杀案。现在他来了，这次大审辉煌得很。正如检察官威尔夫告诉邓格拉斯夫人的，弗兰蒂还没有康复。疲惫虚弱的弗兰蒂实际上等于在床上坐牢，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他从威尔夫夫人的嘴里听到了我们所叙述的种种怪事，欧奇尼的出走，安德里卡·法尔康的，也就是说贝尼泰多的被捕，以及他的被控谋杀罪。但是弗兰蒂是这样的衰弱，所以这种叙述并没有在他的身上产生他在健康状况正常时同样的效果。的确，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些空洞的念头，他的眼睛只看见一些混乱的形象和奇怪的幻境。在白天，弗兰蒂的感官还相当清晰，因为诺提埃老人叫人把自己搬到了他孙女儿的房间里来，这样他可以经常陪伴着弗兰蒂， 像慈父般的看守着他。威尔夫从法院回来以后，也常常来和他的父亲及女儿消磨一两个钟头。6点钟，威尔夫回到他的书斋里。8点钟，阿弗林尼先生来了，亲自带来了给弗兰蒂在夜里服用的药水。诺铁先生也被人抬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们之后就来了一位医生阿弗林尼选定的护士，这位护士一直守候到10点或11点钟，等到弗兰蒂睡着了以后他才离开。当护士下楼的时候，他把弗兰蒂的房间钥匙交给了维尔夫先生。这样除了经过维尔夫夫人和埃德瓦的房间，便谁也无法到达弗兰蒂的房间了。莫莱尔每天早晨来拜访诺铁先生，以便打听弗兰蒂的消息。说来也奇怪，他的焦急已日渐减轻。第一，弗兰蒂虽然依旧受着神经兴奋的苦忧，但是弗兰蒂已看得出天天在好转。第二，当莫莱尔在半昏迷状态中冲到基督山家里去的时候，伯爵不是告诉他，假如弗兰蒂2个小时内不死，就可以得救吗？现在4天过去了，弗兰蒂依旧还活着。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神经兴奋，甚至在弗兰蒂睡眠的时候，或在他醒来后的那种半醒半睡的状态中，依旧追逐着他。那时，在夜的寂静中，在壁炉架上，那盏乳白色灯罩所射出来的昏暗的光线下，弗兰蒂看见那些影子在病床上空盘旋来往，用它们颤抖的翅膀扇动寒热。首先，弗兰蒂好像看见他的继母来威胁他，然后是莫莱尔张着双臂向他迎上来。有的时候，像基督山伯爵这样的客人也会来探望他。在这种迷糊的状态中，甚至家具都会移动。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早晨3点钟左右，那时一阵深沉的睡意征服了弗兰蒂，于是弗兰蒂一直睡到早晨才醒来。在弗兰蒂知道欧奇尼出走和贝尼泰多被捕的那天晚上，维尔夫、诺铁和阿弗里尼相继走了以后，弗兰蒂的思想分歧迷乱地彷徨着，时而想想自己的处境，时而想想他刚才听到的那些事情。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